跌升了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点，啱啱系转咗1734.39美元，卖出1734.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大有个研究，找一些健康的人士先打伏必泰的疫苗，隔28日就再打这个科兴的疫苗。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 两只疫苗都是安全的，科学上是有理由相信最终抗体和保护力是会比较好的， 不会反而沟针就加强个副作用，就应该不会 了。不会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瑞文啊，乜你拎咁多遮翻嚟嘅？ 细杰，我执屋嗰阵发现屋企好多把遮啊，谂住攞几把翻嚟派街坊啫嘛。 你都系留翻俾你啲街坊啦吓。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李成碧中学嘅同学，讲下佢哋点样由执胶樽去到变成一把环保雨伞嘅故仔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爬虫专家李永豪，讲下万一行山遇到蛇可以点样处理。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还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到2035年，如果中国我哋嘅 GDP 全部超过美国3-4倍嘅时候，嗰阵时系真正嘅平等去解决中美嘅关系。 50年后之坐看云起， 而呢15年咧，中国政府系要领导我哋熬过去，我哋要有充足嘅心理准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晏昼2点，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咁我面前呢一个咧系我老友记，我哋最近撞翻咧，咁咧所以咧无论如何一定要的佢上嚟呢个广东广西。嗱，今晚嘅题目我哋叫讲旧时人事，其实唔系旧都得嘅，因为咧呢一位嘉宾咧佢好多新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李默默姑。 你好啊 ，William， 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我而家个心情都仲系好汹涌，因为嗰日我哋无啦啦，点解大家会落大雨，就企埋喺个游艇会好窄嘅地方，突然间嘣一声就有个人落车，就系、是、你啦。 系啦，竟然咁样撞到。 呀，你个样系，你个形象系化咗灰都认得噶啦。你又话我擦鞋，我好肉麻。我见到你讲嘢，唔知点解好有缘分。我哋旧时已经好有缘分。 系啦， 有时冇风顺啊，冇风顺咧，两个坐喺巴，坐喺巴咪啊，有几次我哋坐喺。金鐘下面嗰啲 food court 嗰度咧飲嘢咧都可以傾好耐。 冇錯啊，係啊。但係頭先咧你都講咧，佢話終於有次你上嚟廣東廣西，係可以同我一齊面對面傾偈啦。 我覺得好開心，就話即係。 剛才好像跟他們都好像很熟悉，他說哦，原來我是奧茲經常去的 飛哥御 用的，不是因為我其實經常是香港電台或者是、對台那些御用那些朋友，你知道我舊時認識多少人、我一向又好像認識很多東西，那我又很近、我搭三十多元的士來 到就上到你了，又不會怕東 西，是啊，填補空檔又不怕東西了，你就算做通宵我都不怕你。 我哋其實咧，即係同埋一齊做廣東廣西啦，但係唔同嘅夜晚嘅主持人咧，唔係經常有機會見得到嘅。但我啱啱咧前幾日咧，就因為港台我哋要拍啲宣傳片同埋拍影啲相咧，今日同阿飛哥啦，咁啊同阿馬 Sir 啦，馬鼎盛啊，咁咧就 馬鼎盛係我好耐以前嘅朋友嚟噶啦，佢以前都仲未開始講軍事，即係佢係嗰啲名報界或者名人之後啦。是不是舊時我們去金老總的仔女家吃飯，馬鼎盛又過來，他是歌唱家來的，他唱歌 他自己都很厲害的，原來自己都有了他父母的專輯， 你想想他是什麼血統啊，他唱得的，而且他很養過他老爸很多。 我們就前幾天我們就系啦，有个朝头早一起拍咗好多嘢啦。 哦， 系今晚你又讲起佢哋。 我曾经嚟过即系类似礼拜四定咩嘅节目嘅、就系话讲好多嘢食嘅。嗰时有个人叫 Eric， 系。Eric 先嗰輪都翻過嚟幫過我哋幾次手。 嗰一次我有一次嚟仲勁啊！啱先有一個上海菜，個少東佢自己又翻即係翻新開佢個好著名好著名嘅雪，唔係嗰個酒家咧，佢仲攞咗幾個餸嚟喎。And then 咧咁巧。因為你可能都風聞話我有時會攞自己啲整嘅嘢食嚟嘅，咁巧我嗰時咧又攞得支我整嘅嘢食嚟 嘅，哦，鬥食喺度，鬥食會喺廣台， 直情係未開檔又吉，一休息就吉，你唔知我嗰時咧早輪咧因為啲戲院結業。咁人哋知道我又做影評啦，又剪片啦，又做戲院啦，普慶大戲院喎，咁佢哋就叫我講翻啦。咁我同佢講，我話你唔知啊，我有三隻手啊，最少，仲有一隻手你睇唔到嘅，係茶個渣和鏟。 係嗱。一定要講講啦！我哋嘉賓李默咧，唔論咧其他日子咧，聽過佢講嘅嘢啦，但我點都要介紹一下嘅。嗱，麥官你自己話講俾我哋聽，你嘅身份係包含邊啲嘢先？嗱，我當然我知道你係才女啦，作家啦，喺我即係我認識你咧，一路都係作家。咁亦都咧，即系我哋喺即系我啱啱翻嚟香港嘅時候，因為我中意睇電影嘅， 係啊， 咁咧就因為識咗阿琴叔。咁琴叔咧，成日咧一有視片咧，就照顧我嘅，帶埋我去。咁我經常就喺琴叔嗰啲視片會度就見到你。 未嗰陣時咧，有兩個檔，其實有三個檔，一個琴叔檔，一個禮物檔。因為我係 一個冰姐檔， 冰姐就少啲，佢唔係少視，以前唔係幾貨俾人睇嘅。咁就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 Amy Show 檔啦。 哦。Okay. 即系佢最初嗰时系咯，亦都做推广电影嘅，咁就我好记得阿 William 就无端白事就系最捧场啊，有片佢就嚟噶啦。咁即系我成日都嗰时就已经赞佢靓仔嘅，即系攞住卷纸，成日攞住一大卷纸，一designer 我啲草图， 你不嬲就系着黑色嘅，即系黑 T 恤，黑色嘅。哎呀，四个骨库啊，窄噶！嗰阵时系1983年到定1984年啊？ 咁上下啦，个成日啱啱翻嚟香港嗰几年， 好新潮噶。嗰阵时你头发咧就系唔长唔短， 过耳仔咁啦， 过耳仔嘅就弹下，咁又高大啦，又眼碌碌啦，又即系虽然黑，其实黑好睇。我话哇！呢个系华伦王子，你记唔记得我成日话你好似华伦王子，我真系好肉麻。但系好高兴你仲系咁嘅样，即系睇下你剃到个头咁少啫嘛。 是啊，我真的染头发多啊。 你好巴闭喎。 今时今日染头发多都是 你好串喎、啊。 系啦、啊，即系特登你见到佢整个假 M。 系啊。 系啦、 啊， 即系染，即系染自己太过低个发 线。你演嘢喎、啊，我哋有一个染头发少喎、啊，我哋而家坐埋就喺度试嗰只日本嗰只生落嚟，我哋几个啊成日偷偷地试用一啲嗰个有冇效啊喺度啊，系啊。 好啦、 okay 啊嗯， 我哋讲下啦，旧时人士啦，你觉得旧时即系旧阵时咧，就讲八十年代啦，即系我觉得咧，八十年代系一个好风光嘅年代嚟嘅。嗱，当然啦，去到九十年代咧，其实无论我哋八十年代几风光都好啦，去到九十年代系进入一个成熟嘅阶段。我觉得香港咧，其实最成熟，或者系最 sophisticated 咧，其实系。九十年代之後的事嚟 嘅，年代 但八十年代咧就學緊嘢， 八十年代就即其實 William， 我覺得好即好有感動，就係話我會覺得我哋好好彩啦。當然你細啲啦，你話攆埋啦，即係話咁你早出道，咁我係覺得自己整個成長同埋整個即係出嚟做嘢嘅時期咧，就啱與即同香港一齊起飛，即同香港一齊，即人哋話。八十年代中到咧，即就係呢個電影啊、文化啊，即係樣樣嘢嘅，喺個黃金時代，黃金時代一直 last 落去到咗九十年代尾都仲係啊。咁嗰陣時， 尤其嗰陣時，因為我哋面對回歸， 係 突然之間有個回歸呢樣嘢出現咧，大家都覺得好似我哋快啲做啦，唔知道有冇機會做啊！即係嗰陣時係咁嘅心態嘅。 你講起回歸咧、啊，我就想講一樣嘢。你好想 clear 我個身份定係我孭咗啲咩嘛？我不如乘機講一少少。咁、咧就係、是、回歸之前就彭定康咧，最後一個施政報告咧就應承咗我哋咧，就係、是、成立呢個藝術發展局啦。你都有聽過啦，因為佢又支持啲粵劇啊，又支持啲人拍電影啊，而家係咪？即係嗰時點解我哋咧？我哋係由九二年開始嘈噶啦，我哋組織咗一個叫即係各界文化界聯席會議，好多人㗎，包括榮念真啊、徐永璇啦、啊，同埋馬逢國啊嗰啲。嗰時我哋全個 feel 都派人出嚟爭取咗兩年嘅。咁真係佢就即刻就將個演藝發展局就加大為藝術發展局，即係本來就香港只有演藝嘅，即係演藝就即係話 music and dance 咯，係啊，咁就跟住咧就到地正式成立藝術發展局嗰時咧已經有七項，即係包括有文學啊嗰啲，咁然後我哋喺第一屆嘅時候，咁我哋有選舉嘅。本人是是模擬選舉的時候咧，被選到是做第一屆的 council member 啊，咁即係同榮念真佢哋都係有個理念，都好想即係入到去裏邊係可以改良啲即係藝術嘅政策啊，即係嗰啲咧，同埋就當時亦都爭取藝展局咧多開啲項目啦。當時我哋咪爭取粵劇啊、電影啊，咁一直都爭取落嚟，本來得七樣。後來變成十三四樣，即是現在的即是這樣的，即是說我跟他們，我跟你們普通想像那些，例如我前輩譯書啊，林燕妮那些，即是所謂寫作的才女，其實我做的事是很複雜和很多元化我不是靠寫東 西的，你完全呢，就是除了寫東西是你，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你的，你可不可以說你的寫東西是你的磐石呢？ 當然啦，唔 係 即係 寫作 係 你個磐石， 寫嘢係我個方法表達嘅方法。 但係你其他嘅發展咧，你喺文化同藝術方面嘅發展咧，其實係好多元化。 我發展到假使你會知道我能夠係參加即係促使推動呢個文化藝術嘅地步，同埋我自己都組織咗一個文化藝術嘅會啊。係啊，即係個當時好多人嘅，我個會叫做多嘅，成接近三百人嘅，即係我唔係嗰啲即係所謂十指不沾陽春水嘅才女咯，我會落手落腳去揮嘢，同埋我更加會 煮嘢 咯。系你会唔会喷香水去啲写字嘅纸度咧？ 即系发紧梦，我可能会有，我可能会有猪油或者有乳汁都唔定嘅，系咪仲更加好味？ 唔系另外一种香气嚟嘅啫，只不过系。 系 啊，其实唔系几好嘅，我每次讲。我整得好食过佢，我都识整，个个都话咁你几时整嚟嘅？我又要证实我真系识整，因为你睇William你都唔知噶，你睇我个样都好似都系嗰类嘅、嗯。其实 嗱，我又想知道咧一啲咧，即系我唔知道嘅，即系我嗰一个时期我唔系喺香港嘅，即系譬如七十年代。咁我 assume 你即系你大学毕业七十年代啦。 No， 我七五年先至我七四五年先至出嚟嘅，唔系我先至出嚟。我即系首先教咗一两年书嘅，我毕咗业。咁、我最初喺另外一个台咧，我系讲影评。我真系一只手。 即系教紧书嘅时候已经讲影评啦。 系，一隻手讲搞电影，即系总之所有嘅嘢电影，一隻手系创作或者写作，咁一隻手咧系揸镬铲，起码咁啦。 嗱，调翻转头啦，拉翻去前少少，你个笔名点样嚟嘅？李默，李默系点样嚟嘅先？ 李默， 我想问咗你好多年噶啦。 其实是贪得意嘅啫。嗰阵时我哋学校有一个师兄去写诗写得好好嘅，佢叫桂墨。咁然后出边有个影评人咧都好有名嘅，叫张墨。咁我 你嗰阵时喺台湾定香港？ 喺台湾读紧书，我有写嘢喺嗰度啊。咁我心谂 嗰阵时喺台湾，你喺师大？ 师大师范大学，我哋好中意师范大学，因为我哋有艺术系啦，又有音乐系啦，又有体育系啦。咁我哋嗰度出好多精英嘅。咁就 因为咁多墨咧，所以咧你就唔介意，我仲唔系李墨啦。 我系玩嘅，我不嬲咁样，你就可想而知。但最近咧，后屘人哋就笑我，话我同天后娘娘同名，哎呀，真唔怕丑。 天后娘娘叫咩名啊？ 天后娘娘叫林墨。 哦， 你见到啲天后娘娘系咪好黑噶？因为嗰个天后娘娘嘅古仔咧，即系台湾好兴嘅嗰个咧，多数系个面好黑，因为佢成日攞住个灯咧喺个海角度照人哋啊嘛，咁所以人哋话佢既然佢叫阿墨，可能佢哋话佢出世就比较黑，又可能佢成日晒，所以佢叫林墨啦。咁即系我话林你唔同噶，我无意系想咁嘅，即系咁。好多人都叫墨嘅，依、這個甲午戰爭有個嗰、那個彈琵琶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主角咧，係叫李默然李默然啊嘛。 嗯 ，OK， 男人。 就是、但你自己本身係咪姓李嘅？ 係啊。 嗱 ，OK， 咁得啦，咁啊都 OK。嗱，咁翻翻去即係你七十年代寫影評啦，咁又講電影啦。但係嗰陣時嘅影評，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嘅影評其實係應該點講咧？其實。七十年代的影評，因為我嗰時喺外國讀緊書，咁有時都要睇，我要睇周刊，我睇好多電影啦喺外國。 個學生周報電影介紹寫得好好、啊。 但我係睇學生周報唔係我嘅時間嚟嘅咧，嚇、哦啊！我即係我係未到啦。 你又仲細得滯咯。 係啦，我上唔到嗰班車嘅。咁咧，但係咧調翻出嚟，因為我屋企咧耐唔中會寄啲周刊俾我哋睇。咁、 哦、 喺周刊度咧就有好多影評啊，咁、哦、即係好多名喺嗰度嚟嘅。即係我即係認識譬如羅維明啊，佢哋啲名咧、都係由周刊入邊嘅影。即係嗰陣時好犀利噶嘛，淨係影評一兩版噶嘛，嗰陣時係。 嗰陣時係好認真，嗰陣時個個都會睇影評睇戲。羅維明咪我嗰個 generation 咯，即係因為。我即系点样会系搞电影，真系叫做 OK 噶。讲起上嚟，因为电影将收新周刊嘅前身叫大特写嘛，大特写就系阿唐书璇觉得。英國、美國都是因為有個電影雜誌咧幫手推動啲電影嘛，所以佢翻香港，佢就特登喺佢屋企話鋪曬白色地氈 ，you know 啦，你唐書坤設計嘅。 我反而我至少我見過佢一兩，我以前喺 LA 佢嘅餐廳見過一次，收尾 David 前幾年有個畫展佢翻咗嚟，咁咧就喺我喺中山見到佢。 你聽我講啦，佢喺緬甸台住啊，成間屋都係阿 David 幫佢 design 嘅米白色嘅。地毡啊，但系咧佢就做编辑部啊，就净系请我一个伙计啊，咁咧就出嗰个叫大特写啊，以前系周刊嚟噶，跟住后屘佢翻， 即系唐书璇自己出嘅， 系啊，佢仲俾埋屋企我哋搞嘢啊，你心谂佢哋几鬼高雅系咪？但系。 佢屋企咁樣咧就做咗我哋個編輯部，我哋就做嗰個大特寫。後屘佢唔知阿媽病，佢唔做，或者佢結婚，佢就翻咗 L A， 先至轉咗做電影商周刊啫嘛。 哦、 之前話我就係嗰批人咯，羅維明啊、胡子啊嗰批。 即係最早大特寫嗰個年代。 大特寫之後就算做電影商周刊咯，即係做咗幾期。我哋最初係周刊嚟嘅。 系 阿少少好得意啊！佢自己又连版啦，然后咧就跟住我哋攞个桶同埋啲浆糊喺尖沙咀咧连海报啊！我哋第一期个封面系迪娜， 嗰、哦、时、哦，所以点解即系有 David 个画展你会喺度？ 系啊， 因为你同少少嗰度都有联络， 佢 翻嚟，所以你一齐去阿唐 书 坤 嘅。因为少少系我老板啊嘛， 系 等于。如果 David 以前都是你老板， 不是啊，他不是我老板，他是张淑平的老板。 你没帮过 David 做？没，我一回来我是、我不是跟 designer， 我直接入去、长江制衣的。 我记得你是长江的。 我长江制衣。 我但是你跟他们这么熟、 啊、 我还以为你。 因为我认识的是谁、Emily Wong。因为我认识 Edmund 介绍我认识他们。 Okay, 是 的，其实我就是 Edmund 叫我去的。 哦、 Edmund 说你带埋啲机去帮阿唐老板、开画展又开画馆咁特别，咁我不嬲都推广文化艺术噶嘛。 系啦， 咁我咪带埋个 camman 去。 其实我同佢哋另外一班即系、就是、我同期嘅 designer 咧、哦，有少少唔同嘅。第一，即系、就是、我喺第度翻嚟啦。咁啊，然后第二咧。即係我入去一個好正統， 你喺英國讀㗎嘛？係 啦，就好正統嘅大公司，咁就好 proper， 咁即係啲又分級制，咁佢哋咧就比較自由啲，佢哋係跟 designer 咧、 okay. ， 即係佢哋成班 designer 一齊做嘢咧，就佢哋個氣氛係自由好多嘅。我哋咧就某個程度上面喺大老闆面前咧，我哋就好。好乖啊咁啦，咁另轉面咧，其實我哋都好自由嘅，咁亦都即公司，因為公司咁咧就有。 你話喺長江噶嘛、啊，我就心諗，可能你有一段時期都即係跟過 David Tong， 我以為就好在你講咁，但係我記得你嗰時就咩咧？ 係 你唔記得咗。 好嗱，我陣聽只歌翻嚟咧，新聞之後我哋再同你再傾。等你嗰啲 memory 即係 refresh 一下嚇。 好 再嚟先嚟一只歌先吓，小凤姐嘅《人似浪花》。 好 啊。人像流水般。流向何处不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时间若飞，片刻即过，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创伤，坚决去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在我心里留盼望，令我困恼尽去，令我勇敢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人曾伴我同渡过无限孤长夜，陪伴我

见到咁样就将发明一啲食品，希望挽救小生命。经过好多试验之后，全世界第一樽幼儿专用嘅奶麦食品诞生啦。1867年，五十几岁嘅佢先至成立公司，用佢自己嘅名嚟命名。为咗等啲婴儿食品名正言顺咁帮到啲小宝宝，佢运用商业头脑，揾当时嘅医学界支持。19世纪中，法国有家庭医生公开确认佢嘅产品对婴儿有帮助，另外亦都有知名嘅化学家亦都系。佢嘅婴儿食品逐渐就得到唔少国家嘅医院采用，除咗欧美，亦都卖去澳洲、印度等等。虽然得到专家撑场，雀巢先生就并冇忘记佢发明嘅宗旨系帮助嗰啲 BB 存活嘅初衷，对产品嘅品质要求严谨，宁愿牺牲一啲利润，但系坚持用最好嘅材料，并且引进当时先进嘅机器。曾经就有人建议佢改用瑞士国旗红十字嚟做商标啦，佢就坚持一直要沿用小雀巢嗰个图案，话咧咁样就系要保留呢一种雀仔同巢嘅关爱温暖嗰种情怀。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瑞文啊，乜你拎咁多遮翻嚟嘅？ 细杰，我执屋嗰阵发现屋企好多把遮啊，谂住攞几把翻嚟派街坊啫嘛。 你都系留翻俾你啲街坊啦吓。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李成碧中学嘅同学，讲下佢哋点样由执胶樽去到变成一把环保雨伞嘅故仔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爬虫专家李永豪，讲下万一行山遇到蛇可以点样处理。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星期四晚11:00之后嘅由嘅广东广西，我成日讲咗其他嘢嘅。OK， 对面系我的嘉宾啊，麦姑李麦。咁咧就我哋头先咧就播咗小凤姐嘅《人似浪花》啦。咁咧亦都喺咪后咧，咁我同阿麦姑咧就讲紧呢个美空云雀。小凤姐，梅艳芳， 因为佢哋好， 我哋讲到 Carol King， 讲到 Johnny Mitchell， 即系点样似法咧？你讲下美空云雀、 美空云雀、 啊、 小凤姐同梅艳芳咧、啊，我觉得佢哋系同一个路线噶啦，即系佢哋嗰种即系低沉声音咧，即系如果我求其比喻就系张仲文白光派啦，系咪？即系咁比喻一啲老饼，咁就但系。就怎样讲，就其实妹呢都几似美空云雀啦，即係佢美空云雀喺佢52岁之前最后一个演唱会叫不死鸟，佢扮到呢就係、是、十足好似阿妹 最后个 concert。 系啊，佢着到佢就唔系着婚纱，佢就着到成只雀咁啊。但系着黑色，但系其实咧，佢嗰时咧，佢系有慢性肝炎，同埋佢不断系有嗰个肺炎啦。然后最弊就系佢酗酒啊。后屘嗰10年8年，因为佢最依赖嘅佢个妈咪。同埋佢最锡佢个细佬咧都过咗身，咁佢或者离开，咁佢就开始就 每日支持 就饮酒食烟，又唔理啲病。咁然后原来佢个大腿骨咧系坏死嘅，但系佢着住嗰啲你梅艳芳式嘅嗰啲咁嘅长裙咧，但系佢企喺度啊嘛，佢又要即系演出又要揈手揈脚，又好似只凤凰咁样行嚟行去啊嘛。系 佢点样坏死法先？佢唔系骨癌啊之类啲嘢。 报告话，即系其实 其實 William 爺我都知道㗎啦，啲人成日話我隻腳瘦，我話俾佢聽，唔係我隻腳瘦，係肌肉萎縮啊，同埋你到咗某一個年齡咧骨質疏鬆啊。骨質疏鬆，即係我又唔運動啦，我係直情係好清晰咁感受到，即係啲褲又變闊咗啦，即係唔好讚我隻腳瘦，其實係唔應該咁樣嘅，即係話咁佢嗰陣時，因為佢嗰種可能麻醉嘅生活啦，咁佢就有呢啲病，卒之就佢好辛苦，但係佢都唱完嗰個不死鳥。嗰、那個最後嘅演唱啦，跟住唱完入翻個台度，已經跌咗落地下，送醫院。送醫院唔係幾耐就過咗身，唱咗39首歌。 但你呢度講一講美空雲雀係邊個先？因為好嗱，我相信我哋好多聽眾咧都知道美空雲雀係日本一個即係一代嘅歌後啦，但係。有啲觀眾未必知嘅，你要解釋一下嘅。 我想係即係話，因為如果佢如果唔死嘅话，而家系82、83岁，咁所以话小凤姐同埋阿妹嗰啲有冇受到个影响，或者都系嗰一派咧？咁你可以想象，咁因为而家有 YouTube。咁你就可以打美空雲雀，日本人咧係即係封佢真係一代歌姬。佢因為點解咧？我因為我估到你可能會講，你話聽日就會播曬啲女人嘅歌，咁我就即刻温習啲女人歌。咁我就心諗，咦，會唔會講到呢個咧？咁尤其是我哋。又有一啲好有名、好特別嘅歌星，即係都好似佢咁 嘅。我都要講講嗱，係咁，女女都要講講啦。嗱，美空雲雀咧，其實係1937年出生，1989年就離世嘅。原本嘅名叫加藤和之，12岁咧已經有兩張唱片推出嚟嘅啦。1949年嘅時候，咁咧佢曾經咧，即係佢哋叫佢做超和歌姬， 或者 歌謠界女王咁樣，即係喺日本咧，即係我其實我哋比較年紀輕啲嘅時候咧，係經常聽到呢個話嘅。紅白歌唱比賽咧，佢都出嚟嘅嗰個年代， 係壓軸噶啦。佢一出嚟就咁咧，佢一生人咧就拍過160部戲，唱過1460部戲， 係 啊，唱過1400多首歌， 係但其實他年紀不是很大，走才50多歲， 52歲， 所以他由10多歲唱，即是他真的，其實他真的40，即是在演藝界起碼40年了。 是啊，他8、9歲呢，就他媽就帶他去一些軍人那裡表演，就發現了他的天才的，所以很快就已經是又做戲又唱歌又成的，但是他一度都向往婚姻的，他就曾經嫁過，不理母親反對，就嫁給小林旭的。小林旭，你 小林旭好犀利， 系啊，好靓仔啊，专门演嗰啲又系吊儿郎当嘅男人啦，以前咧，仲系即系后期演技都好好啦，但系真系亦都佢个才华无法掩饰啦，咁可能一两年又离咗婚， 系， 但系就后屘有个黑山口组嘅黑社会就好欣赏佢啦，成日撑佢啦，啲日本就话佢涉及黑社会咧，曾经都唔歡迎過佢嘅，咁但係嗰位山口組嘅頭咧就好照顧佢， 好愛佢， 好照顧佢，因為佢又冇話要同佢結婚，嗰、那個人都有張相影出嚟，好好笑啊！嗰、那個山口組咧好似冯小刚又似杜月笙，但係個山口組咧令我支持嘅演員咧叫高仓健啊。咪专做黑社会嗰啲、哦，原来咧佢高仓健咧喺呢个黑社会嘅靓版，即 系 个样嘅轮廓系几似靓，所以唔怪得去撑佢咯。 系 William， 你讲上嚟系咪好笑啊？人生原来啲缘分 系。咁我哋咧头先就讲下美空云雀咧，其实即系小凤姐啊。妹姐啊，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啲即係呢個咁樣脈絡，因為好 talented 啦，唱好多歌啦， 同埋好， 其實好細個已經開始啦，都已經嚇。 好似梅艷芳啊，梅艷芳又幾歲又表演係 啊？小鳳姐都10多歲先至透過歌唱比賽出嚟，都係。 係啊，梅艷芳又係病啊，又係真係成日都。 又要靠个妈，又好似有好多恩仇咁样，好似。 嗯。 唔知梅艳芳过身嗰时系咪都未有五廿岁，定系咁上下？ 应该未有，系啊，系好唏嘘噶，其实。 好唏嘘，红颜薄命啊。 系咯。嗱，即系讲到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嘅歌手啦，讲到美空云雀啦，咁你仲有边啲歌手你谂到咧？即系同佢哋可以即系连埋一齐讲嘅。 我想讲起红颜薄命咧，既然你系我兄弟咁熟咧，我自爆一个好好笑嘅秘密好冇？即系好唏嘘嘅秘密。我第一次拍拖个男朋友，佢父母唔中意我，佢就话我得个靓字红颜薄命，佢即系话我红颜薄命。 你未？ 我而家过咗五廿岁咯。 你讲嘅唔系导演啊嘛？ 唔系导演，嗰、那个人系我美术系，我哋即系嗰啲画家嚟。 系。 但是她的婆婆很喜欢我，即是湊她大的個婆婆呢，湊她們大的婆婆，她說我有福氣，但是她父母說我紅顏薄命，是不是很奇怪？即每個人的眼光都不同看法， 了解。 紅顏 薄命，剛才我們都說過，說過 Carol King 的，說過 Carol King 呢，因為你說 Carol King 也很年輕，就已經寫佢早期嘅歌啊！ 十九歲就出嗰張 Tapestry 嗰張唱片， 但佢可惜咧係 Carol King Tapestry 咧，就當然係經典啦。我係人都會即係中，即係有入邊好多嘅歌咧，我哋會中意佢唔同嘅歌。有啲人即係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啊之類啲咁嘅歌啊， 我中意嗰只咯。即係其實我 You've got a friend 我有佢個唱片嘅，我就有個壞習慣嘅，有佢播完反轉又播，即係可能係成日都聽住嗰只嘅，但係就冇。 但我自己最中意咧都係 Tapestry， 我覺得 Tapestry 咧呢一隻歌咧簡直係即係一首即係永恆嘅詩詞嚟嘅，係嚇，唔係淨係一首歌咁簡單。 因為咧一塊掛簪或者一塊編織嘅話咧，就係裏邊係有好多故事嘅。咁就嗰首歌嘅歌詞裏邊都講咗咧，就係話最後其實係告訴你個 ending 嘅。佢話即係喺嗰個。嗰、那個流浪漢本來都穿 colorful 嘅衫嘅，即係釘寶嘅，但係後屘佢最後佢喺嗰個地氈嘅裂縫裏邊散開咧，佢見到佢係穿黑色衫，然後咧 he is going to take me back， 類似咁。He comes to take me back。佢 repeat 咗呢兩次做 ending 嘅，其實就係話。到咗最後，無論你幾彩 幾 colourful 幾顏色幾重疊都好，最終你都係回歸黑色。 咁 William， 你一自細已經著定黑色？ 唔係㗎，其實我 係咩哲學？ 其實我係以前好中意著紅色嘅。 係咩？我未見過。 係啊，唔知點解我係即係我係，就算我唔著咧，我都擁有紅色嘅。而家我都係嘅，即係我有啲風褸咧都係紅色嘅，但我未必會著㗎，但我係會有嘅。啊！而且即系我再细个啲，我系好中意着红色或者系枣红色嘅樽领冷衫嘅。 我真系未见过。 系啊，有个嗰啲日子嘅，但系我正常 好鬼好睇。 但系我着黑色系因为我贪方便，因为我系好怕复杂嘅嘢。咁啊，即系我一段好长嘅时间系经常出门啦。咁我即系 pack 行李简单啊嘛。 咁其实会唔会你？即係你只不過方便，但係就話唔會好似嗰首歌咁樣有一啲哲理，即係喺度講緊咁啊！即最終你都係喺啲黑色裏邊消失咗，有啲黑色帶走你咁。 我都希望咁詩情畫意，即係如果我係個才，即係個才情好似《女友記》啊羅維明咁就會好，但我冇嘅，我係好實際嘅。其實只不過係貪方便嘅就係、 是。OK， 咁但係即係嗰首呢首Tapestry 咧，佢就係 so far 都是很感動人，而其實那時那張唱片他就只是得19歲，但是他 Carole King 挺好啊，我都抄回他現在的樣子，因為人家都給了一個 Carnegie Hall 呢，久不久就會對一個巨星表示致敬嘛，他的女兒做主持啊，好像他的就然後很多人唱歌給他了，他就應該就是就快80歲，但系都仍然系又晓唱又晓弹。 但系佢好可惜咧，佢 Tapestry 之后咧，佢之后佢作嘅歌啊、出嘅唱片啊各方面咧，其实都好难，即系超越唔到嗰个水平。嗱，相对咧，其实佢同期即系比佢后少少啦 ，Johnny Mitchell 啦 ，Johnny Mitchell 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咧，个创作力都好高嘅，而且即系好多唔同时代嘅歌同埋唱片咧，即系。哇！一山埋一山高，佢一路咁繼續去嘅，直至到佢去到70歲，咁佢就冇啦，就開始慢慢即係佢 melt down， 佢亦都即係身體都唔係咁好啊，咁咧就少咗。咁但係咧，即係相對其實好多歌手都係 John Bias 都係 John Bias， 即係佢早期唱民歌啊，即係佢唱 Bob Dylan 嘅歌啊，咁然後佢最後即係大家記得最清楚嘅咧，就 Diamonds and the Rust。咁咧即係呢個係已經係佢最後啦，已經之後佢再出嚟 concert 都好啦，都唱翻呢啲歌，即係冇再向前一步啊。即係 Johnny Mitchell 就係好唔同， 佢係好多元化，同埋有好多都好有思考性啊。咁 同埋佢亦都係一個好，即係一個Johnny Mitchell 自己咧都係一個好 talent 嘅畫家，所以咧佢。基本上咧，佢所有嘅唱片封套有啲系摄影啦，但系咧好多都系佢自己画嘅画，咁啊呢个都系同其他歌手好唔同嘅地方。 咁 佢本身系读美术噶嘛， 系啊系啊。咁其实嗱，你而家去到呢度咧，我就会讲系我完全都唔惊人哋去揾咩同我讲咯，因为我又点解你会搞到我自己咁多只手咧？除咗头先讲嗰三只之外。咁我其實就可以寫 art review 啦，同埋我又可以，即係以前後生啦，喺人哋啲舞劇度咧係做 guest dancer 即練啫嘛，又做話劇，點解我會咁咧？就搞到我唔專注喎，咁咧，但其實我話你如果要寫好嘅作品咧，你一定要 go through 所有嘅藝術，同埋 go through 所有嘅人啦，大人物、小人物咧。佢點解咁做呢？我中意睇偵探小説噶，其實我有一種推理嘅心態嘅，即係我好有興趣知道什麼東西使佢變成而家咁咧，什麼東西使佢咁樣反應咧？我其實最近咧都好想即講提出咧，真係有童年陰影。就算好似我咁咧，人哋估我好幸福啦，我一家七個大人，得我一個細路。但是其实我都有我好心痛的好惨的童年阴影。他会即是我会射咗去第二度，不过就即是可以跟住讲嘅，即是过往嘅甚至童年嘅一啲嘅事情呢，会唔会有时影响咗你以后行嗰啲路，跟住你再行下一啲朋友或者一啲經歷又影響 咗。我諗童年咧，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咧，有嘅快樂嘅一面啦。其實童年亦都咧係一個 nightmare 嚟嘅。其實好多人係帶住呢個 nightmare 係唔甩得嘅。即係帶住呢個點樣夢壓啊？ 夢魘 ，anyway nightmare 啦。就好多人咧，對好多人嚟講咧，佢嘅童年咧就係佢哋嘅 nightmare。是很难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即他将来的即他处事、行事、待人接物的东西，是因为童年的影响而他们是不甩得呢，而是也都改变不到自己的，即在某个程度上变成是一个深渊。 会的。 好，我们来的歌先，很快就半个钟头过得。是的。是 Carole King 的 Tapestry 了，回来了，稍后我们继续广东广西。 好。 My life has been a tapestry of rich and royal hue, an everlasting vision of the ever-changing view, a wondrous woven magic in bits of blue and gold, impossible to hold. Once amid the soft silver sadness in the sky, there came a man of fortune, a drifter passing by. He wore a torn and tattered cloth around his leathered hide, and a coat of many colors, yellow, green on either side. He moved with some uncertainty, as if he didn't know just what he was there for or where he ought to go. Once he reached for something golden hanging from a tree, and his hand came down empty. Soon within my tapestry along the rutted road, he sat down on a river rock and turned into a toad. It seemed that he had fallen into someone's wicked spell, and I wept to see him suffer, though I didn't know him well. As I watched in sorrow, there suddenly appeared a figure gray and ghostly beneath the flowing beard. In times of deepest darkness, I've seen him dressed in black. Now my tapestry's unraveling. He's come to take me back. He's co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依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有流行病学关联本地个案，是超过4个月以来首次无源头不明的新个案。据了解，政府正考虑下一轮社交距离措施会不会放宽宗教聚会的限制。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早前曾经同当局接触，期望复活节可以复办实体聚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室内场所传播风险较高，要有预防措施。政府公布第二批科兴新冠疫苗下周由北京运抵本港，约有100万剂，连同上个月抵港的批次，合共有约200万剂科兴疫苗到港。政府说，科兴疫苗抵港后，工作人员随即检查和核对，确保疫苗符合冷链运输标准和产品规格。当局说，属优先接种疫苗组别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免费接种疫苗，并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市民亦可以直接同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预约接种疫苗，前往接种时需要带备身份证明文件和优先接种组别证明。消息说，教育局最快听日公布学校在复活节假期后的复课安排，初步倾向将学校可以恢复面授课的学生比例由目前的1/3放宽到2/3，具体方案仍在敲定。有小学校长表示欢迎，如果放宽回校上课的人数，初步倾向安排高年级学生全面恢复面授课。网台主持杰斯尹耀星被控4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案件押后至5月10日再讯。杰斯今早到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听取双方陈词后， 拒絕批出有關申請。52歲的尹耀星被控在去年8月至10月期間，聯同其他人在網上節目多次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意圖引起憎恨或者是藐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或者是縱使他人不守法或者是不服從合法命令。尹耀星早前亦都曾经向总裁判官苏慧德提出保释申请，但被拒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316点，下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5点，下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1，人民币6.547，英镑兑美元1.373，欧元兑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5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21美元，卖出1733.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二袋游 墨西哥北部。 墨西哥之前同大家分享过亡灵芝， 又或者好多朋友都好想睇嘅玛雅文化。 今个星期集中分享北部海洋生态，探索大自然。佢仲特登去到南下加利福尼亚州，摸下嗰度嘅巨型哺乳类动物。究竟佢成唔成功呢？咁就要听住今个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自有分晓。 喺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嘅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嘅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嘅资助。喺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系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嘅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哋继续讨论刘以畅先生嘅《枪切》，作者点样同嗰个女孩子嘅对话呢？ 作者对女孩话：穷人亦都有权争取幸福同埋快乐。女孩子话：日子过得太苦，一啲乐趣都冇。作者话：应该设法争取。佢问：点样争取呢？作者答：只要有决心。佢低下头，陷于无极嘅沉思。 呢篇散文写到呢度，作者咁样讲：佢仍然系一个弱者。在他走后，作者就有一个可怕的联想，想到被送往屠场的肥猪，或者截了翼的飞禽。他觉得哪个都不能够帮这个少女，因此他叹气了。但是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竟然有一个意外的结尾。 那个出钱购买快乐的老头子忽然走来要人，见说这个是个骗局，协约的少女进门5到5个钟头就逃得无影无踪。故事就是这么简短，这个简短的故事却不容易忘记。没人知道那个少女走了去什么地方，包括她的父亲在内。 这篇散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结尾的： 我放下手里面的笔，抬起头来，另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刚好就在这个时候飞来。这只小鸟在我面前兜了圈，又飞去好远好远的地方。我点起第四支香烟，忽然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感觉，它会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我想 这篇精彩的散文就这样完结了。刘以畅写活了这个枪前的作家，他有同情心， 但系又无能为力，为女孩嘅无助感，佢觉得悲苦。但系呢个女孩子勇敢咁样逃出魔掌之后咧，佢又愉快地祝福佢，美美到来嘅人生风景，唔系要写丰富嘅悲剧情节，而系要勾画到人生无情嘅安排。但系如此坚强嘅意志、勇敢，却又往往可以改变命运。写小说可能需要丰富全神嘅实景情节，但系小说家刘宇畅并唔采用一种小说嚟写，佢选择用一篇散文嚟倾诉人性嘅声音，同时亦都鼓励咗生命嘅勇气，追求人生幸福同埋快乐，必须要有足够嘅决心同埋勇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一起走过。 好嬲！我派我做哈姐爹哋做大白鲨呢个角色，佢揾戚美珍做我个女啊嘛。喂，戚美珍，我大佢几年啫嘛。贾小乐做我女婿，佢仲大过我一日。因为我嬲唔嬲，当年就系好后生噶嘛。有咩嚟咁搞法啦？于是我一嬲之下，整个造型俾人根本系唔认得系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夜晚黑10:20，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林建明、大姐明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由而家到12点，我哋大概仲有20分钟，同阿麦姑咧就讲讲旧时同埋旧时嘅人同埋事。 我哋系太多啦，一匹布咁长。 我哋喺咪后咧，头先就讲到阿陈百强嘅。嗱，点解咧？我话咧，佢头先我哋讲啊，唐书选啦，我哋讲美空云雀，喺某个程度上面咧，我哋真系要。可能要解釋一下嘅，因為咧，我即係聽過 有人問你， 我聽人講過 係邊個啊？ 係啊，即係聽過有啲後生，即係唔係話後生到即係10多歲，即係都20多歲啲。其实你哋成日讲陈百强，陈百强系边个？哇！我净云一云，唔系嘛？你唔识陈百强？即好似我哋即系 Frank Sinatra 唔系我哋嘅时间嘅人，Nina Simone 唔系，但我哋识噶嘛？我哋点可能唔识啫？系咪啊？ 你我系啊！我试过啊！我问嗰啲唱歌嗰啲人啊，你有冇听猫王啊？有冇听House of Rising Sun 啊？因为如果你一去 YouTube 咧，有10个版本。唱 House of Rising Sun 但 係 你記住咧，佢哋無端白事， 唔係 佢哋點解又需要知道 House of Rising Sun 先 ？House of Rising Sun 係我哋細個，我真係啱上中學，屋企俾我買吉他咧。咁啊，我係跟， 喂，啱嘅，我學吉他就學佢個 chord 啦。 第一隻歌就學 House of Rising Sun， 係啦。咁即係，但係教我吉他個就後來就變咗係一個好著名嘅牧師啦。 真係啊！我知嗰個啦，係我識佢噶。 But anyway 啦，咁咧就翻嚟所以咧，我哋一講啲舊即係舊陣時嘅人同埋事咧，我哋真係要。解釋下嘅，如果有人唔知係邊個嘅， 咁我而家解釋陳百強啦，即係 Danny 嚇，唔係嗰個阿叻嗰個陳力強，又叫陳力強。 嗱，唔緊要，講陳百強得㗎啦。 Danny， 咁咧就係話以前成日喺DD見到佢啦，因為即係唔係好熟咯。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成扎歌星裏邊我就會好中意佢咯。我成日 咧中意佢氣質啦，佢係 啊，我同佢好好傾㗎，即係見面好親切，即係好似同你咁。但即係冇咁熟啦，即係你成日有嚟睇戲嘛，即係。但係我有個想像就係話，如果我七老八十仲結婚咧，我會揾佢。 做花童，佢就系一个花童，一个好 perfect 嘅花童， 干净企理。 系啊，又戴个煲，尤其是佢跳舞几鬼 elegant 啊！嗰、那个愁看残红乱舞，真系就太 pure 太可爱啦！即系话，然后佢又中意佢喝彩啦。你谂下喝彩嗰三个细路， 即系你点知道佢哋会咁嘅命运咧？ 只要有你轻轻抚，几好听啊！我会感到好骄傲，好自然噶。然后佢自己弹，即系喺电视又见到佢，我好忙啊！但系我一睇，我记得 佢系 talented 噶，佢唔系净系 弹， 佢唔系净系唱歌啊！佢 自己弹琴， 佢作曲自己弹琴， 眼泪在心里流，哇！即系。即系佢唔使好似 Carol King 咁咣咣咣咣咣咣咁嘈，我其实我廿零岁，我听 Carol King 觉得佢好嘈嘅。 陈百强系永远少年嚟嘅， 系咯。 喺某个程度上咧，命运咧主宰咗佢，因为佢系要永远留低就系一个少年嘅形象喺后边俾我哋睇得到。 永远嘅花童。 James Dean 永远都系。是飛仔，是叛逆男童， 死啦！ 他不可以再大嘅啦，再大就唔係嗰樣嘢嚟噶啦， 永遠嘅肥佬。 唔係你諗係啦，嗱呢個就係好慘啦。嗱，貓王唔係喺佢最風光嘅時間，砰一聲係冇咗咧，咁終於大家嘅印象咧就係個肥佬啦。係 啊， 咁啊同埋咧，同埋伊麗莎白泰勒一樣， 肥婆 幾靚啊！曾經係咪啊？ 即 係你諗下，瑪麗蓮夢露如果冇死到，係會點咧？跟住即系会唔会即系殊途同归咧？同呢个伊丽莎白泰勒嗱，相对好运嘅咧就系奥地利夏平。 系 虽然即系佢走嗰阵时咧都过咗六十岁啦，但系始终咧即系佢嗰种即系好优雅，好即系好清灵嘅感觉咧，一路去到佢即系佢过身嘅时候咧，佢个形象都系保持嘅。 咁而家 John Byers 白晒头发，头先个 Carol King 咧都仍然系好 OK 嘅。 Carol King 因为佢个轮廓，因为佢唔肥啊，佢唔肥咧，佢轮廓咧，因为佢轮廓不嬲都好鲜明嘅，即系佢有你犹太人血统啦，佢又咁啊，所以佢嗰啲。拳骨啊啲嘢好 sharp 嘅佢，即系会冇变。连 Johnny Mitchell 都肥得好紧要，但好彩咧 ，Johnny Mitchell 个样喺度，佢个身咧系成个，即系佢系有好多即系啲关节啊啲嘢嘅问题啦。咁啊，所以成个人系即系都个身形系肥肿难分嘅，但系佢个样依然喺度。 我有时就系话 William， 你都见好多，我又见好多啦。我由旧时因为有写电影，中意电影啦，有访问啲导演啊、啲明星，咁有好多都当咗我系知己啦。我已经即系我会好了解到，系戏行啲人咧，就系啲心态咧，就系好。即其實好唔開心嘅，有時真空嘅，佢一冇戲拍，就成日都要搲住你。但係有時佢自己有問題啊，有嘢，佢又好難揾到啲即係信得過嘅人嚟講啊，即係等等啊，有好多咁就病或者死咗。 覺得係 我好了解佢哋個行業 嘅，演藝圈嘅朋友啦。其實有啲另外有好多行業咧都係。佢即係譬如好似而家我紅緊啊，有啲嘢咁就大家都會即係啲相機對住佢哋影啊。 哦，係。 咁其實幾時咧？下一次我出嚟冇人認得我咧，或者係冇人會理我，理咗第二個咧。我諗佢哋或多或少咧， 佢哋最驚呢啲。係 啦，或多或少都有呢樣嘢。 你平時其他人咧就冇咁驚呢啲嘅，因為佢哋知道。是他们可以拍出去很多钱啦，是不是老板有很多钱收很多钱啦，他就一定要将自己炒到要值那么多钱最红。那因此呢他是很 nervous 的，当他如果万一有即不好的感觉或者是 down， 他很难接受。我觉得你就算做很大生意的人失败了呢都没有他那么难受，我会觉得。因为他们即即總之佢哋個性格問題，即凡係呢種中意風頭啊，中意閃閃亮嘅，佢硬係即話冇乜時間去即係點講啊？講得唔好聽，即係哲學上啊嗰啲修養。 即我諗，如果佢哋係諗唔通呢一點嘅話咧， 好多 即佢就會由即係呢、這個星光熠熠咧，就變咗星塵啦。 好多 系啦，呢个系好即系会好惊呢个转折。 即系唔好意思，你睇李清姐姐。 哦，佢系特别惨嘅个案。 佢特別慘嘅個案。 你美空雲雀又係阿媽又係姓，但係佢又係阿媽死咗之後又係即係仲更加 心無可戀啦， 寄情於賭博，仲要即係大家都唔想見佢喎，話佢成日借錢。 嗯， 咁 即係怕咗見佢。 係咯，怕咗見佢，搞到變咗死咗都冇人知道。 係。 咁呢樣嘢就真係唔知點講好咯，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如果我哋今日自己仲有少少能力嘅話咧，都盡量去睇下身邊有咩人，即係需要關注一下咯，哪怕一啲電話啊，一啲飲茶咁。當然，我希望我關心咗十個都有兩個關心我啦，即係我希望啫。 即係咁樣講咧，係咪即係好衰咁樣講法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香港。即係你見盡佢即係最風光嘅時候，一年幾百套電影嘅年代啦嚇，一路到而家能夠幾十套，有幾十套你已經算好萬幸啦。 又執笠啦，幾廿間戲院。 係啦，咁即係你諗下，已經冇嗰樣嘢啦。咁咧即係喺某個程度上面咧，以前即係當大家其實係有娛樂版，有娛樂版，又有呢個名人版，即係然後即係啲名人版、娛樂版啲記者咧係。忙到不得了嘅， 唔系啊，邓达志啊， 以 前嗰啲名人版、娱乐版咧，讲紧七八十年代咧，佢唔系去撩佢床底啲嘢，唔系嗰啲嘅，佢哋嗰个报道都系属于一种 好正面，你有咩做啊？ 正面啊 最近啊， 或者 有咩新嘅发展 啊？ 啲嘢 系啊，或者嗰阵时我喺明州写嘢。佢問我你撞到邊個啊？蕭芳芳咯，咁佢有咩講啊？我話佢喺九龍城啲藥房，哎呀藥房買咗啲膏嚟查佢啲斑，又覺得幾好喎。咁你寫俾我哋啊，咁我又可以寫噶咯。而家人哋睬你都傻啦，係咪啊？ 冇人會恨呢啲新聞咯，但以前對啲即係啲巨星咧，你稍微有叮噹新聞人就已經係哇，真係攣曬㗎啦。 唔 係 佢又會覺得好有建設性喎，咁呢樣嘢佢用咗咁好，應該有 佢都得咁啊，你可能唔得啊咁。 唔係即係話，即係你話幾鬼嗰個心態幾健康咧？點解慢慢地為咗競爭銷量啊，定係乜嘢咧？搞到即係點講啊？屈人哋嘅都有噶，系咪？即系真系好似抄人哋个垃圾桶，跟住执到一张纸仔，佢就作咗一个头条。 嗱，好简单啫嘛。其实咧，即系当年咧嘅，即系香港嘅人士咧，例如香港小姐咁啦吓。香港小姐咧，唔好话你选得出嚟冠亚季啦，咁你参加入咗30咧，好多人记得你噶。入到15咧，就起码俾人哋记得你一半啦。入到前5咧，嗰啲咧，即系以前系5名噶嘛，后来先至选3名，加个最上镜小姐，又加个友谊小姐啊之类呢个咪啦。咁咧就好多人都知道你系边个噶啦。咁你整下整下咧，嚟到即系近年咧，即系唔知系个制作嘅问题啊，定系啲人嘅兴趣嘅问题啦。定係個宣傳嘅渠道嘅問題啦，咁大家咧根本呢個選完出嚟，第二日都冇乜人記得個名係咩名噶啦。但以前嘅港姐咧，係最起碼即係冇話講30名啦，有咗15名嘅話咧，都好多人記得佢哋係邊個嚟嘅，即係都即係仲有即係有可以變成事業嘅，譬如鐘楚紅咁啊，入唔到三甲，但係佢幾紅啊，係咪先？咁就張曼玉拎唔到冠軍，佢係亞軍，但係張曼玉都係。曾經即係佢喺電影上邊，即係佢個事業，即係嗰種光芒係好犀利咯。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嗰個港姐呢樣呢件事，即係一件好勁嘅事咯。到而家咧，擰翻轉頭，點解我哋冇咗啲火花咧？已經 我會覺得係佢本身自己個修養同埋對人接物啦，或者運氣有問題啦，即係唔同啦。你講啊，張曼玉佢哋鐘楚紅咁樣，然後咧另外就係整個氛圍嘅一個資訊爆棚咯。資訊爆棚之下咧，就要競爭係講啲嘢嚟搶，即係好似我哋 Facebook 啫嘛，講埋啲無厘頭嘢又呃拉。呃多啲 like 咁樣咯，咁就會覺得，我諗同我哋一代嘅人都會覺得好唏噓咧，好似立難容若，即係我有朋友好中意呢個好簡單嘅詞就話， 人到情多，系啊，系啦，人到情多，情转薄，如今真过悔多情，即系咪以前即系样样未到咗爆棚嘅时候咧，仲有一个愿景咧，仲有一个盼望，好多好痴心咁样去追寻咁样咯，又有嗰种就即系美德同埋嗰种即系善良嘅感觉咯。而家你多到静咁样，你点算？系咪咁啊？ 咪即系多啦，同埋咧，我发觉咧，而家啲即系譬如讲翻选港者啦，佢每年选出嚟嘅冠军唔系唔靓，系靓噶，佢可以生命都系靓，但问题咧， 高学历， 但系个个有高学历啦，但系个个靓女个样咧系差唔多嘅。嗱，你以前咧睇翻过去咧，你由苏明恩、张玛丽、张文英一路落去，即系去到即系就去謝玲都好啦嚇，佢哋每一個都唔同樣，係啦，佢哋個個都唔同樣。 林良慧， 好人係唔認為佢應該得嘅咁，但係佢印象好深刻，大家都記得佢。即 係 你最重要咧，其實係獨特。好似我哋聽歌都係，以前咧 ，Danny 係 Danny 把聲 ，Leslie 係 Leslie 把聲 ，Logie 係 Logie 把聲，你邊度會搞亂嘅啫？但係而家啲歌手，你聽佢淨係聽嗰把聲。你听唔到佢系边个 ？William， 我觉得讲呢啲特色咧，由你如果嚟分析咧就最好噶啦。可惜又好似就够时间， 下次啦， 下次续集。 有我呢啲系永远都有嘅，即系、 啊、 其实香港嘅故事 我都好想同 香港嘅， 即系你 香港好多故事系可以分享，啊、即系人啊、事啊、物啊咁咧。我哋以前唔觉，即系其实。即係只言身在此山中啊！今日以前我哋係唔會覺嘅，即係但係我哋而家好似過咗啦，即係輕舟已過萬重山，擰翻轉頭，哦，原來即係其實 回頭下望塵環處， 背後嗰條路咧，其實好豐富嘅，其實係。 當然其實呢因為每個人呢都有所表現的不是 all by luck 的是他有努力的我相信 不是 by luck、即是你都可以說是某個程度上面都是一個緣分的做法啦大家 都存在你看張曼玉他做阮玲玉他學他韓貝這樣行練幾久 沒有第二個的了 是、啊、他可以這樣、啊、 我最近是無意中 在我的即看電視、看電影 的渠道呢睇翻《花樣年華》，你知唔知喺兩日入邊睇三次？ 你中意嗰啲旗袍咩？ 唔係淨係旗袍啊，而係咧，即係當我睇第，即係其實我喺戲院睇過兩次，但係原來咧，當我慢慢一個人喺屋企睇嘅時候咧，對個電視機睇，係好多細節咧，我能夠係重新再揾翻出嚟，係好多好感動嘅嘢。 好感動，我媽媽佢哋舊時著旗袍噶嘛，有時睇戲即係。 最后的五分钟了、 啊、 我要先讲一讲呢是听晚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的讲题呢就是 YOLO 定是 YOLO 一族咩信念、啊、这个 YOLO 一族咩信念就由梁经国、黄仲远和独立评估人明辉 Sir 一起分享的。咁就跟住十二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咧，咁就有基哥，係啦，有基哥就有靚哥，大家唔好走開啊！咁今晚咧，我哋又當然好多謝你麥阿麥姑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即係老友記， 揾翻啲 老人老事啦。 係啊，永遠完不了的。 其實嗰啲係永恆青春嘅嘢嚟嘅。 好， 咁我哋最後呢只歌咧就係一隻日文歌啦。我哋聽咗廣東歌，聽咗英文歌，聽咗日文歌。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 是不是很伤心？ 不会。